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再也没有北方。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放送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怎么说，刚刚开头我们俩就已经嗨爆了一个话题， 笑的啊，对 对 啊，还是在这个节目之前呢要跟大家说啊，我们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诶，怎么看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您还可以点击这个搜索啊，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右下方点击这个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对， 哎，说到这儿怎么突然那个热情就没有了呢？ 因为现在心里已经有洪荒之力了。 对对对，笑得特别嗨啊，就是张东开场的时候差点笑场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又有点稍微有一点欺负咱俩了，我以前老说欺负曼宁，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以前我们挑战过了这个写歌，对不对？原创歌手。 对，我写不出来，他笑话我。 对，然后这次呢是我们俩都哭笑不得的一期，因为这期我们俩要尬舞了。 你连衣服都准备好了，你还行，你还行。 今天这个衣服有点像小黄人。 专门为尬舞准备的吗？ 所以我今天准备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了。 我以为你要安安静的尬舞呢。 今天尬的话也只能说今天广场舞见了。今天我觉得咱们俩就多推荐少尬，因为今天不是咱俩的场子，咱俩尬歌还行，尬舞好像真不行。 我们尬那些能跳舞的歌呗。 行，我觉得今天咱们俩要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毕竟咱们俩平时在这个广场舞领域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对对对，我深受这个大妈还有这个大叔们的欢迎啊。 没错没错，我在幼儿园小朋友心中也是有地位的哈。所以说今天我推荐我们两个之间彼此听的尬舞的一些歌。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一些，一听到这个旋律可能就想舞起来的一些旋律。 没错，是什么呢？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哈。我觉得这首歌经常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就会听到 哦， 是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 哇，那是经常会听，经常会听。 是， 就是跟我的咖喱咖喱相比，也就是排第二吧，对吧？ 差不多，他俩并列第一吧。咱们先来听听这首旋律，看能不能尬起来。咱们一看究竟。 总是这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 这首歌实在是太熟悉了，有点想老年 disco battle 的感觉，但是呢， 但是身体 今天有点忍住。今天没有太 力不从心，张彤觉得啊，就是连老年 disco 都支撑不起来了，哎，怎么办呢？ 曼宁威士忌加不加枸杞？ 一般都在啤酒里加啦。 今天咱俩有点进错场了，有点进到这个老年交谊舞的场所里面。 我们这是不是应该改成这个老年广播？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咱俩的舞步估计也就能胜任这个广场舞和老年舞了。 你说你就说你别把我带上行吗？我毕竟才15。 哎，曼宁，哎，有戏哈，看来今天接下来唱歌的时候。要开始跳舞了是不是？ 谁说的？我就是说我年龄小，也没说我会跳舞啊。 我竖过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要尬舞了。 又开始背那个小学课文是吗？ 是，今天我们第一首歌为您推荐的是这个蔡健雅的这个我们的非常熟悉的《 被 驯服 的 象》。那么第二首歌呢？我觉得第二首歌 又要笑场， 又太熟了。这首歌呢，更适合就是更舒缓一点的，我觉得可能 舒缓尬是吗？ Tango 可能更适合，因为这个节奏好像相较于上一首可能更慢一些。 更慢，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Eason， 谢谢侬。 生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火缤纷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要理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 又是太熟悉的一首歌，除了我哈，曼宁你怎么不动呢？我这个肩膀稍微摇了摇，但是自己看着都干。 曼宁在动，心里头在配合你啊。 心理节奏动死他，动死他。 对对对，心理节奏非常快啊，动作也非常的娴熟哈，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嗨没嗨？ 嗨了啊！这个下辈子还要你做我老婆，哎，这个名字哈，他送上了桃花符和小火星。他说：“两位主播晚上好，主播 ，Hello， 不可以聊天吗？啊？”我们没有在聊天吗？难道是 一直在聊？我们俩今天除了尬舞之外， 难道是他不想看我们俩那个尬舞，所以说，哎，你别尬了，你赶紧聊吧，是吗？ 聊得太尬了。 哎，还有这个啊，赵根硕的家的佩佩，还有大静儿。 啊，男神天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这些都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也尬也嗨的场合里面 尬嗨 尬嗨尬嗨奉献一首几首您喜欢的比较旋律好听一听就想尬舞的歌曲。 对， 今天我跟曼妮也想到一些私房歌单，但是呢觉得还是不如这个大家推荐的那么的好听嘛。我觉得、 啊、是吗？ 对啊，因为可能又说的是我自己吧。今天 对，不要带上我，你很烦。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魔音秀，因为今天的几位唱吧红人也是 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歌， 尬嗨尬嗨的歌曲都是非常的了如指掌。 对， 听听他们的演绎会是如何？ 好，很期待。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俩是尬嗨尬嗨的主持人，我是张彤， 我是尬嗨的曼宁。突然尬的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今天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内心是很波澜起伏的。 不是，就我们就开始狂笑是吧，然后并跳不出来舞， 结果发现自己会的舞步，刚才曼宁说我会这样会这样。我就能想到是 波 这个肩膀抖动 波浪的是吗？ 就其他的动作并想不起来。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坐在这儿，你知道吗？ 受限制， 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跳啊、哦，是吧？这个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 曼宁，你先别说这些， 给我们鼓励一些吧。 毕竟是有表演区的、 啊、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表演区，但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今天给自己插歌打回去，找回去是不是？今天为了说也防止我被陷进去，所以咱俩都互相饶对方一下， 放过你啊，今天放过你。 是我们今天唱吧红人第一位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Day T 有点不好念哈，来自于他的这个爱在西元前，也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哈。 适不适合尬舞呢？要不来先听一下， 看看咱俩能不能被激发出来好不好。 我并不会被激发。我这么稳重的主持人。 好嫌弃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能不能激发您的尬舞的兴趣。 好， 这个小哥哥先用眉毛尬了一段舞哈，这个眉毛确实有戏，大家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给你的爱就是 张彤，这个声音感觉像是闪了腰一样， 闪了个老腰，有点腰。 对，就尬不了舞，我们就尬唱吧。结果没想到还破音了，还没唱起来。 所以今天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尬。 对，舞不重要，只要尬就好了，是吗？ 就是咱俩平时尬唱，其实尬唱的挺有水准的。结果今天这个舞蹈被咱俩征服了，就完全歌也不行了。 完蛋了！但是我们火星平台上的小伙伴还是很给力啊！你看。这个苦海无涯清风送上了小火星，还有怡然相公向前看起阿秋飞雪痕都送上了他的小礼物哈。现在张彤已经抑制不住自己在狂笑哈，感觉他已经疯了。 谢谢大家为我演示了尬。 对，大家用小礼物来安慰了你。 我刚才唱了这么一句，突然曼宁的表情就是本来是 吓到 我们听众朋友听不那个看不到这个张总的表情啊，就是我刚才非常的惊诧，就是什么情况啊？ 我在挑战新歌声的这个歌神的这个啊自己封的哈，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已经不保了，这 就连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是 刚刚这首歌啊，的确我觉得没有太多想舞的冲动，但是有很多想唱的冲动， 哎、 但是一唱还没唱 一唱就破音了是吧？ 破音了， 有一种想破音的冲动，那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尬起来好了哈。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当然我们在花椒也直播 啊，是还有这个火星直播上面 播， 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没错，欢迎大家也把您喜欢的啊，旋律很好听，然后一听就能尬舞起来的歌曲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第二位我们的唱吧红人唱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呢旋律比较的轻快，然后感觉有一些比较滑稽的一些故事情节在里面， 能尬吗？你就告诉我能尬吗？ 嗯，试试再说吧。 张 彤 咽了一下口水，表示很紧张。 看看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黛西能不能激发我们的这个尬舞的兴趣，好不好？ 好。 嗯，接下来还是送给我们的这个第二位我们的唱吧红人黛西，别找我麻烦。 来听。 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哦，你还想摸个高楼，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便在我身上倒翻，不如泡一汤，想点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 看到小姐姐的颜值，我的确被折服了，但是一点没有想尬舞的冲动呢？为什么？ 啊，就是感觉这个音乐好像也真的尬不起来啊。 我觉得要跳的话，也只能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这个节奏，可能还没有咱们楼下的大爷大妈的那个歌曲劲爆。 我跟你讲，你还真没有，像我们家楼下那大爷大妈跳的老劲爆了，就是感觉随时要那种飞向太空的感觉。 是不是整个楼 根本不是你这个节奏的？对。 我觉得刚才这两首歌啊，适合我们的。轻极跳，就是怎么说轻极跳，就是我们微微的嗨，微微入境，微微的入到这个尬舞的情境里面。接下来这首歌，这两首歌吧，是一个混剪哈，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胖胖胖，他的怎么说，这个歌手啊很有的可说， 对， 是亚洲舞后呢，对不对？ 我刚才想说他是舞神， 舞神好像不是他是舞后 啊。好吧， 嗯，蔡依林， 你厉害， 林林，对，林林小公举，他的这几首歌啊，就小的时候也是哈、啊，平时自己带个 MP3 带 MP4 然后带在耳朵上，然后中午的时候不休息，然后听着自己动死打死动死打死还跳，有的时候我看 别人会以为你是神经病吗？ 对呀、啊，我爸我妈经常一开门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然后顺手递给你一瓶药是吗？ 是有点后悔啊。就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今天能不能尬得起来就看这首歌了， 最后一哆嗦是吗？ 最后一哆嗦看能不能哆嗦成，好不好？ 好， 来继续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号选手，来自于唱吧红人胖胖胖的说爱你家就是爱， 来听。哎，他真的跟他的名字 很符合、哎、 很符合。 我看到他的形象我想跳舞，不知道为什么。 你 一起来听他的歌声吧。他的跳舞的频率很有韵律。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去 疯狂打call，太好听了！ 我觉得张东已经疯了，在我旁边一直，哎呀，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我一直在说，怎么这么好听，怎么这么好听？这首歌才让我们完全有尬舞的冲动，好吗？ 对，而且就是惊喜是一个又一个的。一开始听到这个胖胖胖唱的时候，觉得哇，声音好 好听 啊， 对对， 好棒棒。然后后来哎，又出来一个小哥哥陈雨桐，又觉得他们俩的搭配好像也更好听了，让这两首歌。 陈雨桐也是我童年的偶像了。 啊，你童年的偶像？刚刚说是高中哎，你高中是六岁吗？ 嗯，是啊，就是他们的歌都是旋律好好听，节奏也起来了，两个男生的搭配 对 让我有一种就是这是真的起化学反应的感觉。 对对，而且很和谐啊，两个男生一点都不觉得尬是吗？ 终于 觉得现在不尬了， 终于不尬了，因为这首歌摆脱了，我们最后一哆嗦，哆嗦成功了，各位。 张龙现在已经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 觉得。 我要回去关注一下他们两个，而且这个下载这首歌，每天尬一尬。 每天早晨起来就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先尬一下是吗？ 每天见了面就。好好好，我觉得今天不能哆嗦太多也容易上天。 对对对对对， 不能太嘚瑟哈。 哎，下面呢要送上一个 MV 了。 对， 这支 MV 呢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足以让我们很容易尬起舞的一首歌。 对，我们现在才渐入佳境是吗？ 对对对，从第三首歌，大家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进行扣数字，一号、二号还是三号？我跟曼宁就是心有所属，都是属于胖胖胖的了。 对， 来。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为我们这些歌手进行投票，因为我们是挑战新歌声嘛，也希望大家以投票投数字的形式，送礼物的形式砸向我们的三位歌手。 对，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呢？ 用您的这个热情，用您的礼物来支持他们。接下来这是 MV， 大家一起嗨起来好不好？一起嗨起来，来自于吴莫愁的 噪音。 baby, baby, won't hear. Bada, bada, bada, baby, baby, won't hear. 你想要听到我的噪音吗？我给你，我给你。我是天朝音乐，没有人是我的朋友。我听着音乐，拿着香槟，独自一人游。你想要看好戏，但孤独却是我的 energy。我去你的，去你的人，我也 baby。自以为是了吧？我说你哎，哪儿都是你的错吗？我说你哎，我轮不到你心口开了。我说你哎，与你话都是你造的制造者。你脱了刺人的外壳，有话也能好好说，存在感很弱，伪装的奢侈随解脱。跟着我来打，谁也在干啥？谁给的烦恼？气氛杀，我就是不在。早已让你发神经，站上舞台的我让你觉得我病得不轻，看着工作片 all day 什么嘛，这屏幕里面的人都是都在玩戏，都是纯人，小心我要告诉你的话。哎呀，自以为是吧，我说你哎，哪都是你的错嘛。我说你哎，我轮不到你心口开。我说你哎，我都是能走的去走的。你脱掉刺人的外壳，有话也能好我来造，是的水面具拉我吃力跳舞。音乐是解药，人生苦短没时间跟你吵跟你闹。我 yeah， 我就是浮躁，你看不管我哪天我别死装烦恼。我音乐是解药，不管什么烦恼我都大喊去挥手。我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那一条街，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板块了。 对的，今天的几首尬舞的歌曲，刚才默默这首歌还是挺嗨的， 尬的还行吧。 对，因为我们两个老年人可能这种旋律我们并不是太适合，所以我们俩听的全程都是哇好炫，哇衣服好酷， 好好看啊， 哇旋律好好听啊，就这种反应。那最后一首歌希望咱俩能就挣脱这个束缚，好不好？ 好，这首歌呢，刚开始听这个歌手的时候，觉得啊，这能尬得起来吗？ 对。 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是他的这个几百首尬不起来的歌里面的，哎，终于有一首能尬起来的了， 最嗨的一首歌。 对， 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再来品，来自于我们的歌王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Thank you. 冷天只在扑风吹不走暖意，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欲望扑着我，尽力暖吻暖颤，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力变，爱会强求我。像迷人脸，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我扑着我尽力暖吻暖颤。 哇，的确，歌王的这个实力啊，就是不容小觑， 还不错啊。 是的，我觉得有一种，我想就是比划这个。打老虎的那种感觉。 打老虎是你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小班的时候老师教你跳的第一个舞是吗？你要干就干这个舞。 哎，我还真告诉你，我小学幼儿园的时候特别就是我们班很多人以此为笑话，但是我觉得很光荣，因为我幼儿园的时候排了一支舞蹈，就是 你幼儿园就 幼儿园就是12个女生排一支舞蹈，有一个女孩跳的不太好，然后从男生里面挑了一个人去演兔子，我然后我就是那个人。对， 你是萌萌哒像兔子是吗？ 是我舞技好，但是现在这几年荒废了。曼宁再给我一星期，让我好好练一下舞蹈。下星期我既能写又能唱，还能跳，我就唱跳创作俱佳。 你说的啊， 怕怕 这个 flag 你是立下了啊？ 我七七都立 flag 呀。 我觉得我对他太仁慈了，从来没跟他斤斤计较过。哎， 下次你可以斤斤计较啊。 那你要是答不上来，你跳不上来，那怎么办呢？ 那就怂呗，还能怎么着？ 简直了哈！ 刚刚我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是他几百首歌曲里面最具摇滚精神的一首歌。而且在这个歌曲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撕心裂肺的一声吼叫，也是非常的能够冲击心灵。 那想起了金刚狼的感觉，也是哈，《饿狼传说》嘛，差不多了。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用两个字非常的能形容，就是野性，充满了野性。 对，那么下面 小野猫可以跳。 张彤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不用尬舞就直接会特别嗨的 那 种歌呢？ 是是， 对，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有。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一边听歌，然后一边就是在听一边在洗澡一边在听这首歌。我说成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哈，就是 Taylor Swift 最近的一首歌叫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啊，这个我知道， 那个节奏感就是很强的那个什么什么，我也感觉有点尬。我刚才是 张彤的话筒是不是有点低？大家是不是听不到他说话？啊，看到有我们网友朋友说张彤听不到你说话了，是因为我说话声音太大吗？ 没有没有，我刚才话筒声音是推开了哈，他可能是有点嫌弃我今天有点太嗨了哈。 嫌弃你太嗨是吗？ 第一首歌 你不要再讲话了。 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我一般来说最近洗澡的时候会听到歌，就是 洗澡会跳舞吗？神经病啊！ 会啊，当然会啊，就是。我可心的欺负脏脏那个。 好吧。 Taylor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啊，好久不练英文了，大家不要嫌弃我。 还不错这首歌。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呢是真正可以嗨起来的，特别特别嗨的三天三夜是吧，还有杜德伟的脱掉，是不是都容易特别的嗨呢？ 对对对对对，都是像80年代的 disco 的舞。我们现在都是听的是最近的新歌。 我下节目要跟你决斗。 要 diss 我是吗？ 对。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能尬舞的歌曲，我觉得其中啊，这个舞是分为很多类的，有广场舞啊，有这个轻松的小这个抒情的舞，交谊舞，还有一些 交谊舞，交谊舞， 因为有些歌旋律实在太慢了。 交际舞 啊。I'm sorry， 这还舞神呢，你是小兔子，真的是。 曼宁，我就不揭穿你了，你都跟这个叔叔阿姨们都已经预约好今天晚上去这个广场舞斗舞了，我就不说你了，不拆穿你了。 我跟你讲，我是跟他们学习的，我要跟他们斗的话，那我还真不行。 哎，你能稍微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你跳的舞，这个尬舞的这个歌是什么？ 我不告诉你，我要给你预告的是，接下来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节目哦。 你是收了多少广告费啊？你这是啊？好，接下来你将收听的是今晚有戏，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明天呢会有一个非常的动情的一个主题送给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明天18点准时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各位。 哎，张彤去跳舞了，然后就没有把音乐放出来是吗？ 才能留下精彩的泪，耳朵明明约好了，只为谁的叹息一整晚不用睡。我明明一直的固执的等着谁心跳被抱来高贵，笑也不 记得